消失 compare with, compare to 几乎现在在美国英语中达到了可以通用的状态。那么大家注意它的名词 comparison 比较，古埃及人呢把太阳的出生比喻成生命的开始，把太阳的坠落也就是日落呢比喻成生命的结束。大家注意这个书上呢有一个小小的错误，也就是一个印刷的错误， if life 你要把 if 改作 of，把 I 改作 O, of life, 生命的终结。那么这样的一种比喻方式呢，在美国文学中也是依然很常见的。美国现实主义时期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女诗人 Emily Dickinson, 艾米丽·狄金生，在她的诗歌当中呢，经常就是把太阳的出生、太阳的坠落比喻成生命的开始与终结。 OK, 站在神秘的金字塔下，真的的确使我们感觉有一些窒息。这些塔到底是由谁来修建的呢？他们使用的是什么样的工具呢？我们来看。It's very hard to realize just how big the Great Pyramid is. It has over 2.3 million blocks of solid stone. These huge stone blocks weigh an average of 2.5 tons each, as much as a small car. Some even weigh 15 tons. Without machine, the ancient Egyptians...cut and moved and lifted each of these stones. Many of the blocks came from the east bank of the Nile, and they were taken across the river in boats. It took more than 100,000 slaves 20 years to build the Great Pyramid. 好了，我们接着再看第三段的词汇和固定的语言结构。It is very hard to realize what what. 下面大家注意这个固定的句型结构。你们拿起笔来先标好 To realize just how big the Great Pyramid is 这整个是一个真实主语，动词不定式做真实主语。那么句子中的 it 它是做形式主语，也就是 to realize 的内容 is very hard。 所以大家注意 It is very hard to do something 这个句型结构呢就表示做某事非常的困难。好了， how big 这里表示的是有多大，或者其实就是有多重的概念。大金字塔到底有多大是很难的，要想了解。It is over. 好了，下面我们看这个数字的读法。在英语中呀，三位就要隔开，但是我们汉语中呢，往往是四位成为这个 one， 所以230个 one 在汉语中呢，虽然我们要翻译成230万，但是在英语中呢，大家注意它的读法。这个230万既然有了百万的概念在里面，我们读的时候230万我们最好把它读作 2.3 million、2.3 million。 这里的副词 over 呢和上文中是一样的，还是多的概念，是吧？有230多万块石头。 These huge stone blocks weigh an average of what what， 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固定的结构 weigh。 一般我们说某个东西有多重时， something weigh直接加上重量，这个结构就表示某个东西有多重了。 An average of 刚才我们提到了平均的概念，这些大石头呀平均都重 2.5 tons each， 2.5吨。这个 each 大家标好，这个状语呢表示的就是 per 的概念，每的概念，每一块石头。 average 其实 average 在英语中呀，它做形容词时往往表示平均的、一般的，当然这里呢 an average of 它作为一个量词来使用了。As much as a small car， 注意同级比较， as much as 表示的是和一辆小轿车一样重了。 Some even weigh 15 tons without machinery。 Without 大家注意这里的 without 其实表示的是没有凭借某种工具， without machinery 没有现代化的机械。那么古埃及人 cut and move and lifted each of these stones， cut move lifted，这好像是似乎打破了我们学习的一个常规，那就是到最后一个并列的事物时才要用 and。 这里 cut and moved and lifted 它用两个 and 同时去连接呢，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一种强调的做法。 Many of the blocks came from， come from 在英语中表示的是一种来源的概念，所以我们说 something comes from 加地点表示某个地方出产的。人做主语时呢 somebody come from, somebody is from 往往表示某人是某个地方的人。 好了 ，and they were taken across the river in boats。注意，这里有一个固定的结构 ，be taken。be taken 表示的是被送到某地，被拿到某地。有的时候我们说 be taken to 和介词搭配 to 搭配，表示被送到某地。当然，这里呢 ，across the river in boats 是划着船穿过河被送来的。我们接着看这一段的最后一句 ，It took more than 100,000 slaves 20 years to build a great pyramid。最后一句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语法点了 ，It takes 加上 somebody 再加时间再加 to do something， 表示某人做某事花了多长时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句型结构。 嗯，当然，当时的奴隶们也付出了辛苦的劳动。接下来呢是一组有关吉萨金字塔的相关记录，我们来看 The Great Pyramid is over 450 feet high today and it was once higher. Each of the sides of the pyramid is 755 feet long. It takes about 20 minutes to walk all the way around the pyramid. Inside, the body of Khufu rested in a great stone coffin. His body was preserved to last foreverAnd many treasures were buried with him. 好了，我们接着看这一段的重点语法和词汇。The Great Pyramid is over 450 feet high today. 通常我们表示某一个事物的长宽高时，往往是 something is 加上数字，然后再加表示距离的形容词。所以这里啊，我们要把它理解为450多英尺高。And it was once higher. 下一个要点 ，once表示的是 ever 曾经的概念，大金字塔呢曾经比现在更高，因为我们都知道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那么这个在沙漠地区的这个风化现象是很严重的，所以这个金字塔现在是一点一点变矮了。Each of the sides of the pyramid is 755 feet long， 又一次出现了刚才我们学到的句型结构 something is 加上表示数字，然后再加形容词长宽高。It takes about 20 minutes to walk all the way around a pyramid. It takes 加时间再加 to do something. 当然这里没有出现了人的概念。所以我们说呀，绕着金字塔走一圈呢，需要大约20分钟的时间。About 这里做副词了。About 在做副词时也是一种非正规文体中的表达。在正规文体中我们表示大约左右时要采用 approximately. Approximately. A-P-P-R-O.X-I-M-A-T-E-L-Y Walk all the way All the way 是一种强调的说法了，整整绕一圈。 Inside, the body of Khufu rested in a great stone coffin. Rested 这里啊，我们用了一种比较浪漫的甚至是文学化的用法。 Rest 当我们翻译时，就他的遗体放在那个地方，停在那个地方就完了。但是在文学中呢，我们汉语往往说安放在什么什么地方， Rest 就表示安放的概念。当然了 ，rest 除了安放之外呢，我们还可以使用 rest on。rest on 其实表示的是 rely on， 依赖于的概念。His body was preserved to last forever， 他的尸体得到了很好的保存。To last forever， last forever 表示永恒的概念，永远持续，永远保存。那么珍宝呢，就埋在他的周围。最后一段 ，When you have reached the top， 当你到达了顶部时，这个用完成时呀、啊，这里最大的好处呢，就是一种很生动的表述。当你到达塔顶，当然大家注意这一段里第一个重点的词就出现了 ，reach 作为及物动词时，那么这个地点呢是直接要做宾语的，到达某地。当然 ，reach 我们在上一节课也提到了，它可以作为不及物动词使用，要和介词 for 搭配 ，reach for something 表示伸手去够某物。当然 ，reach 大家想象不到它还可以。可以作为名词来使用，表示某人的理解的范畴之内。所以通常在英语中呢，有这样一个固定的短语 beyond one's reach， 千万不要翻译成超过了某人的、这个达到的范围，而要理解为是某人所不知道的。 Something is beyond one's reach， 表示某事是某人所不知道的。登上塔顶你可以一览无余了。 You can see the smaller pyramids and the sphinxSphinx 大家再一次记好，狮身人面像。那么下面呢，我就要介绍一个写作中的常规了。我们看在狮身人面像的旁边 The great stone statue of the lion with a human head， 这是一个同位语，对狮身人面像呢起到了解释说明的作用。 To the west you can see the Libyan desert， To the east you can see what what。 下面大家看啊，这是一个很整齐对仗的句子。 To the west you can see. To the east, you can see. 这在英语中呢，我们把它称为 antithesis, 对仗句，或者称作 parallelism, 对比句。我们不仅可以看到 green Nile Valley, 绿色的尼罗河的河谷，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开罗的 modern city。 这个 modern city 我们倒不一定会翻译成现代的开罗，而要把它翻译为具有现代气息的开罗市。 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已经差不多了，周敏在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同时也非常感谢吴老师为我们所做的精彩讲解。 Catch you later and see you next time. Okay, bye everyoneThank you.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Hello, 朋友，非常高兴又在日语三百句系列广播讲座中和你见面了。お元気ですか？ようれです。 こんにちは、和田です。また日本語三百の時間がやってまいりました。 上一次我们学会了怎么在邮局发信寄包裹，今天我们一起到理发店和美发厅去看一看。当你想理发或者做头时，怎么用日语向美发师说清楚你的意图呢？ 今日は理髪店や美容院に関する言い方を少し勉強してみましょう。 不学习一些特用的说法，到了理发店你可能会束手无策的。今天就向你介绍第16课，在理发店和美发厅。理髪店と美容院で。下面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新单词。 理髪店，理髪店。 理髪店，理发店。 美容院，美容院。 美容院，美容院，美发厅。 パーマ，パーマ。 Perma 是 permanent 的简化说法，常以 perma をかける的形式表示烫头的意思。 同じ、同じ。 同じ、相同、同样。 短い、短い。 短い表示时间、距离等的短、少。 シャンプー、シャンプー。 シャンプー、洗发、洗发剂、香波。 何々である、何々である。 何々である表示动作行为完成后的存续状态，可译为什么什么者。 刈り上げる，刈り上げる。 刈り上げる，推头理发。 先発，先発。 先発，洗发。 セット，セット。 セット，卷发，梳理发型。 ヘアスタイル，ヘアスタイル。 ヘアスタイル，发型。 ドライヤーセット、ドライヤーセット。 ドライヤーセット，用吹风机梳理发型。 どのぐらい覚えられましたか？それでは一度センテンスを読みますから、しっかりと聞いてくださいね。 下面我们慢慢读一遍句子、看看这些单词在句中是怎么运用的。 今日はどうなさいますか？ パーマをお願いします。 今と同じ形で少し短くしてください。 シャンプーはしてありますか？ 後ろは刈り上げてもいいですか？ この写真と同じようにお願いします。 先発とセットをお願いします。 ヘアスタイルはどのようにしましょうか？ お荷物、お預かりしましょうか？ ドライヤーセットをお願いします。 このお店でお客さんはどのような髪型にしたのか聞き取れましたか？では、次にもう一度センテンスをゆっくり見てみましょう。 在这家店里、客人做了什么样的发型？你听出来了吗？下面我们一句一句看。 今日はどうなさいますか？今日はどうなさいますか？ 今天您怎么理？这是对客人说的一句话。如果你想烫头，那你就可以说 パーマをお願いします。パーマをお願いします。 请给我烫个头。 パーマをお願いします。 如果你是想把头发剪短，那么你就应该像下面这样说。 今と同じ形で少し短くしてください。今と同じ形で少し短くしてください。 请照原来的样子里稍剪短一点。今と同じ形で少し短くしてください。 シャンプーはしてありますか？シャンプーはしてありますか？ 你的头发洗过了吗？美发师也许会这样问你。 シャンプーはしてありますか？ 好，为了加深印象，我们把这四句话连起来再听一遍。 今日はどうなさいますか？ パーマをお願いします。今と同じ形で少し短くしてください。 シャンプーはしてありますか？ 在剪发时，美发师同样还会征求你的意见，例如。 後ろは刈り上げてもいいですか？後ろは刈り上げてもいいですか？ 后面剪短一点可以吗？ この写真と同じようにお願いします。この写真と同じようにお願いします。 请给我烫一个与这照片一样的发型，连起来就是。 後ろは刈り上げてもいいですか？ この写真と同じようにお願いします。 先発とセットをお願いします。先発とセットをお願いします。 我要洗头和整理发型。如果你向美发师说你想洗头和整理发型，那么他就有可能会对你说。 ヘアスタイルはどのようにしましょうか？ヘアスタイルはどのようにしましょうか？ 您要烫一个什么样的发型？如果我们把这两句话看成一个场景，那就是。 先発とセットをお願いします。 ヘアスタイルはどのようにしましょうか？你进店后，店员可能会对你说：“ お荷物お預かりしましょうか。”お荷物お預かりしましょうか。 请把您的东西放这儿吧。东西放好后，你就可以对店员说明你的要求。 ドライヤーセットをお願いします。ドライヤーセットをお願いします。 请用吹风机给我整理一下发型。两句话连起来就是： お荷物お預かりしましょうか。 ドライヤーセットをお願いします。我相信大家对这十个句子已经有一定印象了。下面我们把十个句子连起来听一遍。 今日はどうなさいますか？ 今日はどうなさいますか？ パーマをお願いします。 パーマをお願いします。 今と同じ形で少し短くしてください。 今と同じ形で少し短くしてください。 シャンプーはしてありますか？ シャンプーはしてありますか？ 後ろは刈り上げてもいいですか？ 後ろは刈り上げてもいいですか？ この写真と同じようにお願いします。 この写真と同じようにお願いします。 先発とセットをお願いします。 先発とセットをお願いします。 ヘアスタイルはどのようにしましょうか？ ヘアスタイルはどのようにしましょうか？ お荷物お預かりしましょうか？ お荷物お預かりしましょうか？ ドライヤーセットをお願いします。 ドライヤーセットをお願いします。 理髪店や美容院での用語に慣れましたか？それでは最後にもう一度練習をしてみましょう。 在今天最后的时间里，我们还是来做那个练习。我说汉语，你说出日语。和田君最后告诉你正确的答案。 いいですか？では始めましょう。 今天您怎么理？ 今日はどうなさいますか？ 请给我烫个发。 パーマをお願いします。 请照原来的样子里稍剪短一点。 今と同じ形で少し短くしてください。 您头发洗过了吗？ シャンプーはしてありますか？ 后面剪短一点可以吗？ 後ろは刈り上げてもいいですか？ 请给我烫一个与这照片一样的发型。 この写真と同じようにお願いします。 我要洗发和整理发型。 先発とセットをお願いします。 您要烫一个什么样的发型？ ヘアスタイルはどのようにしましょうか？ 请您把您的东西放这儿吧。 お荷物お預かりしましょうか？ 请用吹风机给我整理一下发型。 ドライヤーセットをお願いします。 是不是全记住了呢？没有记住，你还可以看书，但我们就要和你说再见了。 またお別れの時間ですね。それでは皆さん、また次回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さようなら。 One last time.